大家好 ，My Radio 由2007年创办到而家，今年是第12个年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呢个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数嘅人去发声，鞭挞权贵，批判共产党。大家睇到呢十几年来，香港嘅政治日趋败坏，共产党对香港又加强呢个干预，系咪？泛民主派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系嘛？进退失据，香港嘅言论自由亦都进一步收紧。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继续奋斗，本土民主反共。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记得交月费。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大家好啊！星期四啊，咁繼續咧，好彩咧，又有試題上嚟啦。 大家好，大家好。 咁就今日講啲咩好呢？我哋就好快直接入主題啦， 直接入啦。 係啦，唔好講其他寒暄嘢啦。咁咧就關於華為方面咧，就可能以即係由國際政治咧，去到呢個本地民生咧，都係即係有影響啦，有關事啦，華為。因為咧發生咩事呢？就上個禮拜四咧，就美國商務部咧就即係發出禁令，就話美國嘅公司就唔能夠再即係應該咁講，係將華為咧列入咗一個即 係黑名單啊， 黑名單啊，即係俗稱黑名單嘅實體名單度咧，就係話唔能夠即係同佢哋直接將嗰啲科技嘅產品咧就賣俾佢哋。即係如果你要買咧，你就事先要得到呢個即係批准啊。即係得到政府批准，你先可以買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就禁止， 直頭唔准你又同華為有啲咩聯繫添啦，可以咁講。 咁而即係即時大家見到嘅，就聽到嘅最大影響就係話 ，Google 咧就會係已經停止啦，即係話。 直頭喺有啲人喺嗰個 Google Play 嗰度係上唔到去噶嘛，直頭係 show 唔到嘢任何嘢出嚟啦嘛呢個。 咁咧就話即係Google 咧就同埋Google 旗下嘅即係子公司咧。咁嗰啲服務咧，都係要暫時係要停止去售賣俾呢個華為啦。咁而但係咧，就美國政府咧，雖然就講咗話，我哋而家禁止你做呢個生意啊，咁賣俾佢，但係咧亦都出咗即係另外一個命令，就係話我哋會延遲90日咧，先至去執行呢個禁令嘅。咁但係個意思係咩咧？即係啲人就話：，美國驚啦，縮沙啦，即係因為我見到咧，就即係呢個華為嘅一個高層咧，就喺呢個《紐約時報》嘅中文版度咧，就即係寫文啦。佢就話其實美國即係個標題好簡單，美國需要華為，美國需要華為，即係講到咧，佢話你哋咁多人要用啊，就話美國本土咧就其實係冇呢啲咁樣嘅網絡供應商啊，你都係用 Ericsson 啊或者咩啊咁樣，然後咧又話你哋某啲州份咧其實都有啲網絡供應商用咗我哋嘅設備喎，如果你咁嘅時候咧，隨時有幾百萬人咧係冇得上網啊，成 哇咁緊要啊！哇， 係啦，就咁樣講啦。咁究竟係咪真係美國去驚咧？係咪就你因為一禁咧就會？即係會出事啊，會啲民眾啊反彈啊，會降低呢個美國企業嘅競爭力啊等等咧。咁其實呢個禁令，即係佢點解要延遲90日先去執行呢個禁令呢？當然第一樣嘢佢就係打咗你一拳先， 係 即係話俾你聽嗱。而家咧我喐手，即係我有咁嘅實力喺度，但係而家我暫時唔打你住，即係我第一下就係打咗你一下，即係俾個下馬威你， 冚咗你一巴先。 係啦，已經冚咗巴，好，我而家就俾機會你走，即係走得好走啦，係俾邊啲人走咧？俾美國本土嘅人走。是即係話，因為的確係實際上美國有啲網絡供應商或者有啲民眾咧，或者某啲企業咧係用咗華為嘅設備噶嘛。 係冇錯。 咁如果你突然之間話要 cut 嘅時候，咁即係可能華為已經係 access 唔到用唔到 Google 嘅嘢嘅時候，咁對於呢啲用緊嘅美國人啦、美國企業咧，其實係可能真係好大影響嘅。咁所以俾機會你去轉機啦，係咪先？ 梗係啦， 轉下網絡供應商啦，或者等等，或者俾網絡供應商去。俾啲時間佢哋喺呢90日咧，去即係去做調整啦，同埋即刻去做反應嘅。咁但係咧，呢個禁令即係延遲呢個禁令咧，只係應用喺舊有嘅合約上面，即係話上個禮拜四佢宣布去禁止呢個華為 去同呢個美國公司去做生意之前嘅合約咧，就因為已經簽咗咧，所以我就會即係俾你有呢個寬限期，夠數嘅寬限期，但係唔代表咧，我而家俾你去簽新嘅合約。咁嘅意思啊，即係舊有服務，我俾你去處理埋，但係咧，我唔會再俾你有新嘅服務噶啦，即係唔會俾你做咗新嘅生意啦。 冇錯，咁當然都睇下喺另一方面，喂，你中國嗰邊有咩嘢嘅反應啦？咁啊，即係話亦都簡單啲嚟講啊，中國會點樣亮劍啦？咁話亮劍好犀利啦，佢第一嘢亮劍啊，即係收翻兩隻熊貓。哇！真係嚇到大家提提震，真係呢兩隻熊貓原來咁緊要嘅原來。咁嗱當然啦，收翻嗰兩隻熊貓咧。 兩隻熊貓邊度啊？美國嘅係咪而家？ 係 即之前 收翻喺美國嗰兩隻熊貓，哇！呢下真係我都覺得。 即係話之前借咗兩隻熊貓俾美國，咁就而家就收翻嚟。 係啦，係喺呢個2015年嘅，咁就送就係呢個動物園嘅生日啦，咁樣講啦就。當一個生日禮物， 哦，即係可能我動物園開咗我20周年，係啦，就周年我禮物咁樣就送俾佢啦，咁樣。 係啦，咁啊嗰陣時就係講緊亞特蘭大動物園有兩開咗兩年啦，咁啊就送兩隻熊貓俾佢做呢個生日禮物。咁但係咧好搞笑嘅，其實我成日覺得點解熊貓會係叫做國有資產咧？我真的不明白，即當然即這個差太遠了，我免得再說了，不過今次他首先收回兩隻熊貓，我又不知道他可以 拍到什麼。你這個真的說得很有道理，即譬如牛就牛啦，即沒說牛是屬於美國的，或者因為豬是屬於英國的，但因為他就說到熊貓是屬於中國， 我只知道非洲豬瘟是屬於你中國的， 變成中國豬瘟 了。是的，好啦，跟住之後現在呢想著喂要亮劍啊嘛，收翻兩隻熊貓之後啊，屌你點不知轉過頭去依個邊個咩啊？係咪啊？任正非又叫大家冷靜喎。 任正非啊，即係呢個華為嗰個龍頭啦。 喂，大佬，你嗰頭亮咗劍啦，跟住叫大家冷靜，同埋最撲街一樣嘢就係竟然佢講話。冇嘢嘅，我屋企人都用 Apple 噶嘛，用 iPhone 噶嘛。 即係佢話呢個咧，就唔好上升到去即係政治層面，就話呢啲係個人喜好，有啲 preference 嘅啫。 黐線！ 即係你中意食蘋果，我中意食橙咁嘅意思。 喂，你咁樣咁點得啊？而家你全國一心一意打呢個依個美帝噶嘛，咁而家突然之間你話我冚家都用緊 iPhone 噶喎，咁你？你真係咪想死啊！你真係呢個人。 咪係咯，而家網絡上大家都幾咁踴躍，就話我哋用華為，全部用華為，支持用華為。咁但係當然佢哋係用 iPhone 嚟出啊呢個。 咁係我都明嘅。咁講真，你班人，你就算係你班高官又好，下至一啲好農民都好，如果有少少經濟能力買電話，第一樣。想的牌子當然是 Apple 的，這個你不用想， 如果買到的話， 如果買到一定是的，我不明白為什麼的，這個他們不會想華為啊那些牌子，是先想 Apple 的。好了，到今時今日，你說打貿易戰都不是今天的事了，那你們說經常叫人家又不要光顧美帝的集團，又不要吃美國的東西，但你們個個用美國的電話，連你而家你任正非都咁講嗰陣時，你叫班民眾點跟啊？咁講真，你中國嗰班人，甚至乎而家香港好多人啊，真係我即係講緊我係好多人啊，以為喂而家你美國佬係咁打擊啊華為啊，根本上係你自卑啊！ 你好似都有睇開啲鳳凰衛視啊、中央新聞聯播 嗰啲咁。我都經常我被逼睇嘅。點解咧？因為我翻工嗰架 lift 咧係播緊呢一個鳳凰衛視，我每一日我就被逼睇。咁講真，我睇咪當睇《小星救地球》咯，好犀利噶！今日佢先講一樣嘢，今日佢先講話呢個美帝啊，呢個美國佢講嗰個。喂，我睇翻個幅圖先，哇！真係， 即係都係打飛機嘢㗎啦。 哇！嗰個打飛機，我真喺架 lift 度好彩冇人。 即 係 你忍唔住情不自禁咁影低咗。 我真係我好在架 lift 冇人，佢嗰個有條友穿住西裝扮曬專業人員咁樣咧，美國的打壓啊，反映出不自信和焦慮。咁我諗啦，美國有咩咁不自信咧？有咩咁焦慮咧？焦慮啲乜嘢？ 我諗個意思即係話，我焦慮我哋中國咧會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取代美國咁樣啦。 係冇錯啊！咁但係其實咧喺我當睇個新聞之後咧，即係我亦都會好擔心，因為咧 你在中國那些報道都不用說了，中國那些報道掩得就掩，假得就假，我 都預咗你。但現在你鳳凰衛視你這樣說的話，你代表了香港人的，他是一個香港傳媒來的嘛，他出到去告訴人我是香港的傳媒的時候，我香港傳媒原來是這樣想的，這樣說的，哇！撲街咯！我哋香港人真會俾人笑㗎。 咁人哋係即係中國人攞住香港身份證就係香港人啦，係咪先？中國公司喺香港註冊就係香港公司㗎啦。係 啲中國導遊嚟到香港犯法，跟住又話係香港導遊㗎啦。 咁之前有一隻一隻運油船就喺呢、這個即係。南韓對即係下面嗰個海面咧就被捕到啦，即係斷正就話佢賣石油俾北韓啊嘛。咁但係嗰隻註冊嘅船咧就唔係中國，唔係伊朗，唔係邊一度，就係、是、香港嘅，就係香港註冊嘅貨船。 啊，又係香港啦。 係啦，註冊嘅貨船咧就將呢個石油係運即係偷埋俾呢個北韓嘅斷正啦。咁就是中國人即係唔係？應該係香港人做啦，係咪先？中國嘅一部分啦，你都係中國人啦，你哋係咪？ 其實好似。你即係講翻華為呢單嘢，其實我諗佢哋自己知道華為佢哋係幾咁閪嘅，咁但係因為你國家嘅政策，習近平嘅瘋狂，咁啊搞到大家咧就要表面上一致抗敵啊，打擊佢個美帝，咁但係你再睇翻佢哋心底裡啊。他們始終繼續用 iPhone 啦，用美國的東西啦。 我們這樣說，即你不要說那麼遠，中國民眾說香港人啦，即其實台灣或者香港啦，我都見是好像是旗艦店添嘅，即係咁嗰啲旗艦店咧，又開到咧，其實好似蘋果嗰啲嗰啲鋪頭咁樣 嘅。Exactly 係完全係抄足曬，由個殼到個籠都係完全係跟曬 Apple 嘅。咁你點解要咁樣做呢？咁講真，你咪就係咩？ 有好多人用噶嘛，係咪先？係 啊，佢甚至乎連嗰啲 surface 入邊提供嘅 surface 都同 Apple 一樣嘅。咁我自己我行過門口，我真係唔敢入去嘅。我就唔知點解個網入邊啲人咧玩得好開心咯。我真係唔知點解啊！佢哋開心啲乜嘢咧？喂，呢啲咁嘅技術或者呢啲咁嘅產品有咩好啊？我真係咁問過好多人嘅，有咩好啊？咁點解你又覺得華為根本就係勁嚇，所以美國佬驚，所以要打佢。咁我話勁啲乜嘢？你講俾我聽啊！ 即係轉數快啲，速度快啲。 哦，就係 而家佢就賣個鏡頭啊嘛， 個鏡頭就可以影到人哋喺摩天輪嗰度播緊嘢咁樣啊。係 啊，喂，呢、這個你可能熟少少係咪？ 喂，嗰、那個喂，講真，我 即係我嗰個鏡頭啊，即係你對啲鏡頭熟少少，唔係對於影人哋摩天輪嗰啲、 那個、鏡頭麻麻啦咁啊。不過嗰個。我自己有懷疑的那張相咧，會不會 是一些即係特登做出嚟俾人哋睇，等人哋去瘋狂 share 嘅，就係呢啲咁嘅。 唔係，即係其實可能是假的，即係只係啲宣傳嘅手法，即係我 P 圖咁樣去揸個備註話，其實啲嘢改圖咁。 咪咯，咁其實我真係問過好多，我身邊好多老人家咧，係的而且確佢哋真係會同啲仔女講，喂我想換電話，我想換部華為。咁但係有好多啲即係啲年青人啊，或者仔女嗰啲覺得，是但啦，佢中意咪買咯，由佢啦。咁啊， 頭先 嗱， 即係鏡頭，頭先講到話好似好勁啦，其實都係 Leica 即係人哋嗰啲相機嚟嘅啫，都唔係自己生產，即係呢個補充嚟嘅啫。咁但係我亦都有啲情況咧，其實就啲後生咧係會用翻華為嘅喎。即係你講話老人家嗰啲就可能係啦，咁但係你話去到。十零廿歲、三十幾歲、四十幾歲，係咪亦都話即係唔用呢？亦都唔係喎，即係有啲係好後生，反而係廿幾歲頭嘅，而家廿零歲頭嗰啲咧，即係會用抖音啊，即係飲奶茶嗰類嗰啲啊。 我係好擔心㗎，其實呢樣嘢我好認真地擔心，因為而家好多後生仔係真係唔識死嘅，即係佢哋講緊話。喂，唔係話用華為啊，用中國嘅科技啊咁簡單啊，係直頭話覺得將中國融入咗佢生活一部分。 嗱，我自己又即係唔好一切嘢政治化咁多，我就覺得戇居。因為之前即係我聽到譬如有人講起呢度，哇，好掂喎，好用，我就話咪用啦，即係人哋嘅晶片啊。都是要買回來的啦，晶片也是被人禁售啦，是不是？你看看想想遲些你部機的將來是什麼，是不是？即係咁，而家我話唔單止係硬體啦，原來發現軟體軟件方面都可能會出現呢個問題喎，就係你用唔到人哋 Google 個 Play Store，即係你 download 唔到買唔到 app 啦，咁然後地圖定位 GPS 用唔到啦， 係咪先？即係雖然佢而家話係禁用咗，佢用即係禁止咗 Google 將呢個技術賣俾佢，提供服務俾佢啦。咁但係佢依然係可以用 Android 嘅 Open Source 嘅， 係 即係 Open Source， 咁即係大家都可以用得到嘅個 Android 嘅即係 Source Code 啦。即係總之你係用得到嘅，但係佢就係唔能夠用到你嗰、那個。App Store 啦，同埋呢一個即係呢啲 GPS 啊、地圖啊呢啲主要嘅功能 ，Gmail 嘅功能用唔到啦。咁呢啲係好重要嘅。咁、所以佢係可以生存得到啦，但係會喺個國際上嗰個 market 係會縮小嘅。即係好簡單，之前嘅人蠢咗唔緊要，我提咗你嘅唔好用啦。好啦，你而家買咗出事啊，咁、你之後唔好再用咯，係咪啊？即係你而家好現實嘅。你問香港人或者問其他國家，即係美國人都好啦，有華為你要唔要啊？而家梗係唔要啦。我而家聽到隨時，我可能 Gmail 即係 email 又 check 唔到 ，app 又 down 唔到，係咪啊？我地圖 GPS 用唔到，用部電話嚟做咩啊？仲叫咩 smartphone 啊？用咩智能電話啊？係咪先？ 咁又講起呢個智能電話，咁一定要講下入邊嘅 app 先啦。即係我有個朋友咧，佢琴日同我講呢番説話咧，即係我相信呢個朋友幾了解啲中國人㗎。佢又講一啲。即係個廢腦必備 app 啊， 係咩咧？ 首先有微信啦，微信用嚟做咩呢？就係聯絡啲雞嘅攞嚟，跟住咧微信支付、支付寶呢啲咁嘅嘢咧，就係俾錢啲雞嘅。好啦，滴滴打車啊、高德地圖呢啲咧，就係揾啲雞嘅。咁其實來來去去所有嘅 app 咧，都係同啲雞咧有聯繫嘅咁樣。咁我就所以我就話，即係我。唔講政治，即係，我好討厭政治，我唔講啦。你用華為俾人哋知道你喺大陸咁樣叫雞，用曬啲咁嘅 app 嗰陣時候，一夜起曬出嚟，你咪俾人拉咯，咁你咪戇鳩咯。 喂，真係有個例子喎，真係有個典型嘅廢腦例子，就係雷鼎明，即係一個科大嘅即係經濟系教授啦。你唔知記唔記得啊？ 我記得， 之前佢就有咩，我哋好犀利啊！叫雞用支付寶俾錢都得噶， 即 係呢啲可能佢真係鬼話後尾枕啊，或者係即係成日用開一個唔覺意，即係好平常啊！佢覺得一樣嘢， 梗係平常啦，平常到佢自己講咗出嚟覺得冇問題啊！ 係咁噶啦，咁我哋搭車用八達通噶啦，係咪先？即係你一講出好平常，哎呀， 係咯， 講得過原來叫雞，但係太平常啦，成日真係叫雞。 你大陸叫雞，我都知你喺大陸叫雞又好平常。跟住之後咧，就係你哋全部用電子支付啊嘛，用支付寶、用微信付啊嘛，好平常。咁啊，所以你哋俾人拉，咪又係好平常咯。 咪咯，咪啲痛腳咪真係揸住曬咯。 所以點解你哋班人仲要用華為啲咁嘅嘢？或者用啲中國嘅技術、中國嘅 app、中國嘅電話，喂，講真，我勸你，叫你哋唔好用，就係為你哋著想。你仲鬧翻我轉頭，你傻咗啊！ 而家世界大勢就係咁樣，你揸住部咧，都聽日都唔知道上唔上到網嘅電話，係 咪 先？你仲話哇呢部嘢勁啊、勝啊咁啊，仲要特登走去排隊嘅喎，即係而家可能華為我都唔知道會唔會啦，人哋一開、即係扮曬蘋果咁樣。 哦，咁佢哋揾啲 KFC 嚟企都得嘅。 係啊，或者啲飢餓式營銷，即係網上搶嘅咧就即係咩定即係限時咁樣咧，就然後特價就999搶到部，即係佢好中意嘅，即係譬如小米，尤其是小米咧，就好中意行呢啲網路上嘅營銷飢餓傳銷，即係透過用淘寶啊各類嘢，但係咧即係佢哋我哋講完咗，即係譬如小米，即係譬如話佢嗰啲實體嘅 retail 咧，即係傳統嘅 retail wholesale 咧，佢哋做得差嘅，同埋佢嘅供應鏈啊方面啊，即係生產方面咧。係又做得差嘅，即係譬如佢係好個需求好大，但係我賣唔出啊！即係我冇咁多部機俾我賣，做唔切，又或者係根本我冇一個零售點去做啦。即係你講多咗咁，但係即係你話呢個華為其實原來佢抄呢個蘋果嘅，佢開嗰、那個即係華為 store 就抄人哋 Apple store 就。根本係白賴曬咁啊，一樣落地玻璃咁樣噶嘛，即係就係嗰種咯，又擺啲機喺度俾你。 佢連入邊嗰啲妥妥凳凳都根本上抄到足曬。喂，呢個係真係你見到中國人，凡係所有做生意嘅嘢，見到人哋成功就抄。 即係你話，但係你話會唔會華為會收皮咧？會死咧？又未必嘅。即係因為佢可以退翻去中國市場啊嘛。中國市場嘅時候，佢就封閉曬消息，或者佢根本就唔俾你 Apple 機入嚟。即係你我唔俾外國機入嚟，或者點樣都好啦。總之佢人咁多嘅時候，佢部機賣得平咧，係會有好多人用。但係你話去到國際市場咧，就一定係會萎縮㗎啦，一定係要收皮嘅，收翻翻去。但係咧，香港呢個地方咧，就鹹淡水交界啦。 係啊 係 啊， 即係譬如你話呢啲電信服務商嘅最大嗰幾間唔開名唔使講啦，即係其實佢哋係都用華為嘅。咁到普通市民嘅時候，你用華為嘅電話、手機嗰啲即係平板電腦又好咩都好啊，電子產品嘅時候， 呢啲係咪仲要用落去咧？係嘛？你點樣諗咧？係咪真係戇居居又要？即係我哋要支持國家，愛國愛黨又要去買咁樣，係咪要咁樣咧？ 你支持國家，你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喂，講真，我真係又唔講政治啦，唔用政治角度去講啦。你真係有心奉獻國家，即係叫奉獻國家嘅。你講真，你大陸咁唔好講得咁遠啦，你淨係講緊廣東省北邊啊，有好多山區嘅學童啊，你哋幫下，得閒捐下錢俾佢哋啊，都已經好好啦。你都唔使講到你咁偉大啦，講真，你叫打貿易戰，我哋收皮啦，買部華為電話你都阿支阿咗啦，講係你哋好都會用。咁但係你再睇翻嗰個 market share 嚟講，華為係咪真係喺成個世界佔一個領導地位咧？心照啦，你哋睇下新聞啦，即係咁我而家。Samsung 同埋 Apple 啦，咁樣講啦，全世界根本上已經佔咗嗰個都八成個市場啦，都已經係。咁但係你講緊其他嗰啲中國嗰啲咁嘅嘢，即係嗰啲華為啊，或者嗰啲我都噏唔出嗰啲，我聽都未聽過。 唔係都係華為啦、小米啦，仲有個歐柏啦。 我真係講真，我真係唔知咩嚟添啊！歐柏。 同埋一樣嘢，我覺得係咧，其實品味嘅，即係呢個拉遠少少嚟講咯。有啲嘢係冇錯，佢係平啦，或者係即係嗰個即係做到嗰個功能，但係喺品味上、美學上咧，其實係即係大家都要顧及咯，係咪先？即係我咁意思，即係譬如一個產品，佢哋除咗佢講個價錢，仲有講咗佢嗰個功能之外，咁可能佢仲有個美觀上噶嘛，係咪？即係我哋做人嘅時候，點解人為之為人咧？即係狗可能就純粹哇，見到有肉，嚿肉係食得嘅，填得飽個肚嘅。咁啊，嚼落去噶啦，但系我哋人唔係噶嘛，即系我哋會品嚐一嚿肉嘅時候，睇下，哇，佢啲顏色好靚喎，喂，呢個嘢新鮮喎，呢個肉個鮮紅，喂，佢啲脂肪分布喎，同埋個烹調方法係點樣喎，然後個上碟你擺盤靚唔靚咧，係嘛？你用啲即係乜嘢器具，係咪要即係要擺刀叉定係點樣咧？用教剪剪啊，係咪先唔手食咧？即係有好多嘅要求，就係、是、人之所以為人，就係、是、你有呢啲咁樣其他即係。更加高層次的追求，即係譬如你用部電話就係靚唔靚，或者係佢好唔好用，佢嘅界面入邊啲色水靚唔靚，即係又係個設計靚唔靚，佢又咪一個人性化嘅設計咧，順唔順手咧，即係有好多咁樣，或者佢背後嘅價值啦，即係再高層次少少，即係譬如有啲人，我用蘋果我就係中意佢嗰個品牌背後講嘅價值，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價值係我哋咧就要。追求高貴啊，即係舉例嘅啫，係咪？即係我哋要追求完美啊，即係一啲咁樣嘅價值喺度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用一啲中國產品嘅時候，我梗係唔會同你講咩追求完美啦，我追求平啦，係咪？即係平靚正啦。 唔係講 quality 㗎啦， 係啊，即係有呢啲咁樣嘅嘢，我追求係要數量多啊，以量取勝嘅。但係有啲人唔係啊，我哋咧唔要大而無當嘅，我哋只要精益求精嘅啫。即係譬如 Steve Jobs 嗰陣時就話，我哋唔係追求大 mon。我哋就係追求即係簡單實用，係咪？即係直接咁樣，即係可能係有啲咁樣嘅價值，即係話我哋香港人，即係之所謂人或者之所謂香港人嘅時候，點樣同中國人去唔同咧？咁可能就係呢啲喺審美觀啊、價值觀上面有啲唔同啦。即係我哋係㗎，我哋可能你覺得好昂居，我哋買部電話點解要3900蚊？你去華為嗰陣1900蚊就搞掂，900蚊搞掂，點解我哋要俾多2000蚊？好噶，純粹就因為。我哋個品味，我就覺得呢樣即係我俾多2000蚊，我呢嚿嘢係靚啲，係嘛？跟住代表個價值，有即係代表其他更加多嘅價值喺度等等咯。即係我覺得香港人，我哋當我哋思考我哋點樣去同中國人有唔同嘅時候，就係品味。 冇錯，我哋香港人咧，即係喺追求科技嚟講，的確咧就係講緊話我哋追求科技嘅原因係因為我哋想提升我哋個生活質素。所以我哋先至去唔介意用啲更高昂嘅價錢去追啲咁嘅技術，但係大陸嚟講咧就真係嘥氣嘅。佢哋只係覺得依件嘢越貴，就證明我個人越 high。咁咧，你就算你講緊華為啊電話都好嚇，更平都好咧，係吸引唔到佢哋嘅，因為佢哋要嘅嘢係咩？要面子。我揸住部華為係冇面子嘅，依個係全中國十幾人都係完全係我可以夠膽講係佢哋根本都係承認嘅。而係拿住部 Apple， 依個就係一個身份嘅象徵。拿住個 iPhone， 我就話俾佢聽：，喂，我啊勁噶，揾到錢啊，巴閉啊！ 佢哋，但係你話入邊 iPhone 你裝啲咩 app 啫？咪又係支付寶講真，又係呢啲啫嘛。即係我唔知 道。佢而家有嗰啲嗰啲咩即係外國語錄啊，即係有嗰啲 app 噶嘛，即係學習係啊，即係佢有 啊，係啊，係啊，係啊，要擺喺個 app， 即係擺喺個電話度俾人哋睇。 如果你 係啊，我 公務員嘅話咧，你就一定有一個 app 係公務員一定要裝嘅，咁一定要喺入邊學習，同埋要交功課，就睇住你咧有冇睇到嗰啲文啊，有冇睇到嗰啲即係佢做咗習作，即係可能啲咁樣嘅嘢啦。 咁其實你咁樣喺大陸做官都幾他條喎。 同埋即係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個身份象徵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一個人咧，你係有成就嘅時候。即譬如李嘉誠會唔會特登要拎個 iPhone 就話：哇，我個 iPhone 其實唔需要，因為你係李嘉誠啊嘛。係 啊， 即係大家已經知道你邊個，你有你嘅成就，或者你一個普通嘅人都唔需要李嘉誠嘅。即係我係不過我有一個正當嘅職業，我係幫助咗好多嘅人。我喺工作上，我譬如係一個醫護人員，我係護士嘅，我係幫咗好多人。然後翻到屋企，我係有即係我有一個好稱職嘅老豆嘅。啊！我對老婆好好嘅，我湊得啲仔女好好嘅，即係你呢啲就係你個人嘅價值啊嘛，即係你一個點樣嘅人啊嘛，咁人哋嘅即係自然會喺一個生活上、你嘅細節上、你嘅談吐、作風或者各樣嘢，佢哋會睇得出你係一個點樣嘅人，唔需要話我拎部電話出嚟，嗱呢部電話就代表我啦。係咪先？即係我就係我啦。我點想需要用部電話嚟代表我咧？係 啊， 即係我唔需要用部電話嚟話俾人聽，我係個點樣嘅人。係 啊，咁啊，即係講緊除咗個講身份嘅象徵，喺大陸嚟講，你揸部 iPhone 就係身份嘅象徵。咁啊，同樣嚟講，你根本上就連一啲佢哋做生意嗰啲人都知道你中國個名咧就臭名遠播嘅。即係已經好多年前都已經講啦。即係又係差遠少少嚟講。全世界好多人都已經知道 Make in China 呢、這個咁嘅，即係你買件 product 咧，後邊寫 Make in China 咧，係會令人反感嘅。咁所以佢哋班生產，即係做啲生產商，佢哋都知嘅。 就 Make in PLC 啊，係啦，就改咗 Make in PLC。跟住我自己，我試過喺其他國家咧，有啲人真係問我 Make in PLC 係點解啊？我話好簡單，拆翻開三個字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你咪知係咩國家咯。佢跟住問我點解要咁樣寫，我話。你問我啫，我即係講咯，因為佢知道 Make in China， 你會唔買咯，咁簡單。佢唔單止話唔買，連佢哋自己中國人都唔信。咁你點推出世界？唯有改名咯， 就 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咯，其實 就 係 People 合嚟個 PRC 同埋 Make in China 咪一樣，唔好咁啊改少少字，你又以為第二個國家先得㗎？唔 係。不過你即係講起 PRC， 我諗起 ROC 啦 ，ROC 就係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啦，咁就係中華民國，就係、是、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呢個。中華民國啦，嗱，講到呢度咧，亦都可以即係有少少補充一下啦。咁啊就係、是、即係今次呢個禁令咧，就雖然即係話禁咗美國唔可以即係提供服務啊，唔可以賣產品俾華為。咁但係其中咧，台灣咧都有佢角色喺度，因為台灣咧有一間好大嘅即係叫做晶片代工公司企業咧，就係、是、叫台積電。係。咁咧其實佢係世界第一㗎啦，最勁㗎啦。咁亦即係台灣嘅電子咧，其實係。世界頂尖嘅，大家可能唔知啦。咁台積電就好大，咁、而家華為用緊嘅電話即係、就是、最新嘅嗰系列啦，就係、是、佢晶片嘅加工咧，其實都係由呢個台積電去做。咁而家咧就睇下台積電咧，即係雖然因為佢係台灣嘅企業啦，咁所以唔受呢個美國禁令影響啦。咁雖然咁講啫，咁但係咧佢都要即係睇下個勢係點樣發展啦。咁就有分析就話，因為始終有好多嘅。晶片加工的工藝咧，代工工藝咧都係由歐美嚟啦。咁而譬如話嗰部光刻機咧，最緊要有部光刻機你先做得到喎。佢就係唯一存在咧，係得荷蘭先有嘅啫。咁只要佢唔賣俾你咧，咁你就收檔噶啦。咁即係喺呢個整體情況底下咧，台灣嘅一個企業咧都係受制於咧整體上呢個歐美嘅成個即係產業鏈嗰個供應鏈嘅影響啦。咁而華為咧就即係柯伯拉啦。咁即係講到幾勁啊！有兩件入城咧，咁我睇下，即係過多幾個月，大家即係如果仲用緊華為嘅時候，你用唔用到 Gmail 啦？ 我哋今日就睇下嚇，你哋今日仲堅持用華為嗱？唔使多90日後，你會仲用唔用華為咧？你自己答你自己得㗎啦。 好啦，休息一陣。